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来关注路况，目前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南向北，北五环上清桥到来广营桥由西向东，以上路段行驶相对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让我们继续出发，继续出发，继续在路上。北京时间9:01:24，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好了，家族一群二群当中的好朋友来发位置了。郭小伙现在正在北京的甘露园南里收听，好具体的位置。起见呢是在朝阳收听，可烟喝酒烫头在丰台区，默默呢是在河北，哇，北京以外的城市也在收听啊。前程在五棵松，龙航呢是在胜利收听，高呢是在通州收听，还有生活继续是在香河收听，在西城收听的张峰，金妞在大庆的亦庄，还有妞咪、蓝色的梦、超德幸福、娟娟、风吹麦浪、前程。继续来打卡报道了，官方微信平台没有看到你的身影啊，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赶快来打卡报道吧。同时呢，欢迎你把你的二维码，个人的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会先扫你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了，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大腕， 我是敬业。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今天是2018年3月16号星期五，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新款的电动机跑车2020年将推出，汽车最容易受损的电子配置零件电吸门，追寻最美的春季自驾线路浙江杭州。哇哦，先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最近呢，某地区的某品牌在日内瓦的车展上公布了自家的电动超级跑车计划，表示呢，自家最新的电动超级跑车将会在2020年正式推出，同时呢，将会搭载全新的智能驾驶技术，搭载全新的这个智能的驾驶技术哈。未来这款跑车呢，将会有更多的学习能力啊，车也会学习吗？对啊，昨天我们都说了，车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网络哈，移动的网络。什么车呢？还有学习功能。它能够不断地学习道路上的情况，同时给司机最佳的行驶路线。司机觉得今天这路规划的不好啊，啊，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啊，接受批评，明天一定改正。经过他这个认知错误之后呢，他努力改正，努力学习，明天就会规划出一条更好的线路。有学习功能哈，越来越智能了。啊，司机遭操控 这款超级跑车就像是玩游戏一样，不断的强化和提升自家超级跑车的技术或者是装备，达到更好的动力、更好的效果、更好的这个怎么说呢，可以体恤这个主人的需求哈。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汽车音乐排行榜2018年度第11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十名歌曲。首先呢是第十到第六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十名 Craig David Heartline。第九名何耀珊《春天的微笑》。第八名梁静茹《环游四季的爱》。第七名齐秦《夜夜夜夜》。 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天天的。 第六名魏晨《自我崇拜》。 自我崇拜。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周第二十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第十位，上升十位，来自，应该是 R&B 歌手吧。当然，现在他的音乐风格很多样了。Craig David 这首《Heartline》，好，继续攀升第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是慢慢融化， 终于想出去晒晒太阳，看见了萤火张开翅膀，代替我把眼泪落下。躺在草原上，心开始从回忆里松绑，把对你的执着都放下，握紧你而为了对吗？冬天太长，花儿要是不够傻，怎么又盛开得了？地狱天堂，就看我怎么想。我从梦里终于醒来，决定把你忘了吧。每朵花静静开了，对风雪已经原谅。知不知道都过去了，这世界重来一次，我的醒来，决定把你忘了吧。每个人都很愿意拥抱着我，不要怕，原来我自己呼吸坚强，春天的微笑让我想要再次希望。 春天的微笑，这首歌曲上周第十六名，本周晋升到第九位。感觉何耀珊的本色声线温和而又不具侵略性，虽然呢唱片的销量还是挺高的，但是呢还是一直以抒情的温开水路线来打天下。这首歌曲送给正在聆听的好朋友 Shani， 是进入到我们家族群当中的新朋友哈。今天没有课，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现在喝着咖啡，晒着太阳，听着我们的节目，太享受了。这首春天的微笑也送给你了，很棒的咖啡伴侣了。今天天气不错呀，在温暖的阳光沐浴下，听着好听的音乐，哇，生活最美不过如此。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问候一下爱在旅途沙漠特洛伊心里话许健，每天都会如约而至的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同样来刷存在。还有思琪，对，不能忘记你。雪，还有兔头啊，这个头像是兔子脸，不知道怎么念你的微信名字啊。想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啊，很简单，把你的个人二维码发过来就好了。 就不用把微信号发过来了。如果没有二维码，不知道怎么发的话呢，发微信号也好。我发现更简单的方法就是来直接扫你的二维码，很方便，很快就可以把你迅速加为好友，迅速加为好友，然后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还有我是范，还有孔德安，不要着急哈，待会儿扫你们的二维码加你为好友。我要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八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可爱的梁静茹，环游四季的爱。 数着雨滴节拍，一步一拍，音符装满脑袋，暖暖让太阳晒，人山人海，只拥抱你的爱，你就是我的专属平台。晒开梦幻裙摆，为你挥洒全世界的色彩，上天下海都有你在，不怕任何失败和时间比赛，偶尔耍点小赖，慢活也不坏，自然自在的爱，依靠人心牵。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环游四季的爱，啥精彩，只想要 四季的爱，好可爱的一首作品，有你熟悉的甜美声音，有卡通般的童趣画面。时过境迁，梁静茹的情歌还是保持着万年不变的惬意情怀。上周第十四名，本周晋升到第八位，梁静茹环游四季的爱。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问天，你在哪里？我想问问我自己，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想问天， 吻大地。我这是迷信，问问宿命，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齐秦的夜夜夜夜，这首歌曲的名字用一个夜字重复四次，个人觉得要好过夜夜或者是每一夜，因为更具美感和诗意，是不是？腾领了全文忧愁的色彩，并且呢为全文确定了一个自始至终的场景因素，夜晚。齐秦的夜夜夜夜，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空降到第七位，实力在这保证哈。好了，继续攀升，继续攀升，第六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理性很高的境界，任性的目空一切，尊重自己的直觉。Starry Starry Night， 磨难内心的世界，有一座秘密花园，不需要别人理解。爱。 够傲，和自己成为对手。Harry, Harry, come on, yeah. Don't tell me no, oh, 别对自己温柔。Harry, Harry, come on, yeah. 自我崇拜。Oh, it's my life. Cause we can do whatever we want. 就是现在。Oh, it's alright. 魏晨的自我崇拜，上周第九名，本周上升三位，第六位次。这首歌曲的 MV 呢，要特别给你讲一下。你说呢？拍摄团队特意选在了草原天路，我们一起去过的哈，在这儿拍摄了最新的宣传照。魏晨呢，化身为一位浪迹天涯的独行旅人，复古老旧的单人沙发，岁月痕迹斑斑的行李箱，还有在旷野路边升起的萤火，在旅行当中还带着自己喜欢的布偶当旅伴。不经意之间也透露出魏晨童心未泯的一面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六位。好了，以上为你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到第六位的歌曲。待会儿汽车音乐回来呢，还会有更加精彩的前五名歌曲。今天说话为什么总是这样啊？不是说没睡好啊，当然，结果昨天也确实睡得不好，主要原因是今天的耳机啊听不见了，所以呢，我只能这个和以前的直播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听不到自己说出来的话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请大家多多包涵。不过今天呢，有个别字咬得不清楚哈，我会再重复把它说清楚。但是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发生，我不敢保证。好了，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来了”，还有社 New Me， 社呢想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别着急，把你的二维码，你个人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呢会先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了，家族一群二群的朋友，然后把气氛搞起来，待会儿要点名了。汽车音乐会，我们待会儿回来。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音乐用力表达。 听得见的旋律叫音乐，能代步的工具叫汽车。 这里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准时为你开跑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军。 1 2 1 2 3，爱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 FM 九七四，腾军与您每个路口见。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安居客全房源发布网，更多品牌中介发布房源，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先，无论新房、二手房，挑好房上安居客。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白天本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空气清新，光照充足，最高气温在10度上下，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1度，最大相对湿度7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继续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近日，歌手苏诗丁为电视剧《火王》献唱歌曲《心弦》。担任本剧音乐总监的谭旋，曾经为《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楚乔传》《宫锁心玉》等多部热播剧作曲，更创作了《凉凉》《爱的供养》等多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苏诗丁用他独特的苏氏抒情、浅吟低唱，解锁一段情爱无悔、仗剑江湖的故事。歌手彭佳慧近日为俄罗斯电影《花滑女王》演唱中文主题曲《爱是光》，近日正式上线。《爱是光》是为电影量身打造的中文主题曲，彭佳慧的人生经历也与电影中女主角的曲折经历有相似之处，他们最后都因为对理想的热爱执着再度绽放光芒。电视剧《独孤天下》收视点击直破10亿，而剧中与故事相辅相成的歌曲《独孤天下》、独孤、菩提节更是掀起了动人的高潮。李玉刚、刘惜君、金莎等歌手从不同角度讲述着剧中一段段动人心弦的故事，也让人期待尚未揭开神秘面纱的插曲《红尘脸》是如何展现人物故事发展的。在最新一周的公告牌百大艺人排行榜中，英国独立唱作人艾德希兰重新回到了榜首位置，第11周领跑。与此同时，黄老板的热门单曲《Perfect》也在这一周的公告牌 Hot 100单曲榜中，从上周第3回升到了本周亚军位置。在2017年12月，黄老板这首单曲曾在公告牌 Hot 100单曲榜中6周夺冠。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各位来关注路况，目前莲石东路衙门口桥到小屯路北口西向东持续车多拥堵，复兴路卢谷大街到五棵松桥路段进城方向持续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 还有更多值得期待。 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北京时间9:34:24，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斌。特洛伊来了，还在大屏向我们问好是吗？ Penny 是昨天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的新朋友，还有沙漠李教练田大腕，还有特别一提的是马尾辫点你了，呵呵，国庆你今天发财了吗？怎么发了这么多的红包？好了，不要发这么多了，太不好意思了啊！重点是我一个都没抢到啊。很多红包一个都没有了。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前五名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五名 Gareth Emery Janet Devlin Lost。 第四名周迅幸福的开关。 第三名连卡 Lucky。 第二名王铮壁炉。 第一名王菲矜持。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5 There's no smoke without reason It's a sign something wrong In my lungs There's a poison I've been breathing in too long Cause there's no I, no I in we And there's no you, no you in me 首带感舞曲哈，来自百大 DJ Garry's Emery， 作品比以前更加有火力啊，火力，我说的是这回没说错，虽然我的耳机完全听不清楚，听不清楚我在说什么，火力，一首 Lost。这回特别邀请到了 Jenny Devlin 来演唱，上周第十五名的歌曲，本周上升十位，来到第五位。闲话少说，转换情绪，继续欢声。 Number four。 没有用心，所以看不见。奔忙在四季都积雪的世界，在涌塞的路上追赶向前。谁管旁人的梦魇，无意间传来的体贴，融化酸楚再蔓延成感谢，从不安到爱上给予的喜悦，分享点滴 真美好，来自周迅《幸福的开关》。每次听到这首歌曲，都感觉那么幸福。果然，这首歌曲是作为微电影《霾没了》主题歌，也挺适合今天的天气哈。霾没了，看蓝天，剩下的都是满满的甜蜜和幸福。上周第七名，本周晋升到第四位，周迅《幸福的开关》。幸福的开关已经为你打开，继续攀升前三甲歌曲。 Number three. You are the cherry on top, the apple of my eye. You have me at hello, and I'll never say goodbye. You're a diamond in the rough, a needle in the hay, the moon in my night, the sun in my day. bees, the flame in the fire, stars in the sky. I lie, don't know why I got so lucky. Ooh, lucky. Ooh, lucky. Ooh, lucky. 吉他轻松的节拍，林卡用他标志性的甜美嗓音带出歌曲的主题，就是 Lucky Lucky Lucky， 发挥一柱强光照射进每个人的心中，祝你们好运 Lucky。 谢谢，继续攀升亚军歌曲 Number Two。 哇，还是那么好听，真是首首动听啊，不愧是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前五名歌曲。亚军歌曲上周呢就是亚军的位置，本周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王铮壁炉， 墙壁上面挖一个壁炉，搭得很欧洲，眯着眼睛喝一杯酒，笑得很懒惰。你说要找个画家画一个我，挂在壁炉上面，我要画不吹风的，我要画不吹风的，我的生活要重新开始还是结束了，我是站在热带雨林里还是在沙漠，你的微笑和我的回忆在两个方言像麦克风。结束了， 持人都要戴耳机说话的。今天我的耳机坏了。王铮，壁炉，把壁炉比喻成爱情，美好而又浪漫的感觉，特别奇妙。听得动了感情，你呢？ 动了感情，动了真感情。 谢谢王铮，继续攀升冠军歌曲 Number One。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洋溢眼底。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你终于在我的房间里，你闭上亲吻了我，不说一句，紧紧把我在你的怀里。我是爱你的，我爱你到底，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任凭自己幻想一切关于我和你。 王菲的矜持，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情歌，被无数歌手翻唱过，但是更喜欢王菲的版本。王菲空灵深邃又干净无瑕的声音渺渺飘来，那种由心底散发的纯粹空蒙的感觉，像薄薄的雾，又像是淡淡的沙，徐徐缓缓地拂过耳边。王菲的矜持上周第八名，本周晋升到了冠军的位置，登上冠军的宝座。好了，那结束我们这个时段的汽车音乐会了，稍作休息，马上回到汽车音乐会第二个小时。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Out of music， Out of music， Out of music。 汽车音乐会，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北京的桥是蔡国庆的成名作品。为了唱好这首具有民族特色的歌曲，蔡国庆找到曲艺界的老师，专门学习单弦、京韵大鼓的演唱技巧，就是为了突出歌曲中的行腔韵味和时代感。这首诞生于90年代的歌曲《北京的桥》，通过描绘瑰丽多彩的桥，形象而艺术地歌颂了当年北京的新风新貌。 北京的桥千姿百态，北京的桥啊瑰丽多彩，京闹豫东往北海，十几拱桥连玉带，高粱桥龙王那个把呀把水卖，金水桥皇上挂呀金牌，呀乖，你就数啊数啊数啊，怎么就数不过来？哎哎哎哎呦！桥春风常在，北京的桥

是德国的流行女歌手 Sarah Connor 的这首 Cold as Ice， 冷若冰霜了。21世纪开始的时候，芳龄23岁的 Sarah 已经用自己甜美的嗓音还有深入魂魄的音乐，甜美带劲儿的节奏蓝调征服了欧洲乐坛。好了，刚刚听到她这首歌曲，也谢谢她的这首歌拉开了汽车音乐会今天第二个小时的大幕。好像耳机终于有一个耳朵响了，所以我这个终于能说明白话，能听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其实你可能不太了解哈，作为一个 DJ 啊，主持人，我们都要戴耳机说话呢，就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声音从这个电波那端传回来，再听一听看是什么样子啊。这种反送是很至关重要的，这种反送才能够明白清楚的让我们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这个反送才让我们能够说明白哈。就像一个歌手在现场演唱，你会看到他戴一个耳麦是这样一样的道理。那么如果这个耳麦要是坏了的话呢，这个后果很可怕。今天我的耳机就坏了，刚才拍了半天哈， 通过我这个脚踩啊，摔呀、啊，终于有一个耳朵响了。好，先凑合着用吧。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买车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要给大家提示的是，买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这个电吸门。虽然电吸门呢只会出现在目前一些行政级别的轿车上，但是电吸门却给这些用户带来不小的烦恼。在国内用户群体当中啊，大家都知道关门有一个习惯，就是摔车门，咚，砰。啊，因为早期的车门的部件，它的这个精度存在着差异，需要使劲的摔，砰，才能把它关上。但是呢，电吸门呢是根据电磁力作用，轻松的将车门关闭。一般将车门推至离车门框只有10厘米左右的时候，它就可以吸回去，就可以关上了，不用你用力的去摔。啊，电吸门呢一旦遭受强力的摔，车门这个就会受损哈。它这个里面的这个很精细的零部件呢就会受损，这样维修起来要花大价钱了。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常识哈，就是关门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使劲去摔门了。以前呢很老的车你可以这样去做哈，那么现在呢新出的车呢一般都有这个电吸门，所以大家呢轻轻一关就可以了。而且还告诉大家，车门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电线，有很多很多这个机关哈都在里面，如果你重摔的话很容易造成这个短路啊，会造成一些其他的麻烦，修起来的话还要再花钱哈，所以一定要记住了，下车关门轻轻关就可以了，特别是电吸门的用户。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李圣杰，痴心绝对。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

春天，爱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从人间到天上，从天上再到人间，这生生世世的轮回变幻无常。虽然你一直是我的春天，生命中的世外桃源。 春暖花开，又是春天来，又是踏青好时节。春天的杭州呢，春暖花开，茶香四溢，碧波荡漾，美到词穷。作为老牌的旅游城市，杭州呢，你也许去过很多次了。在这里的春日，诗情画意的秀气山水，温婉的水乡古镇，会让你来了还想再来。好了，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在这样好听的歌声当中，也为你介绍了适合春季自驾的好去处——浙江杭州。也谢谢许巍带来的这首歌曲《世外桃源》。说错吧，是不是身未动，心已远？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时间过很快，我 来自郭靖《最美的等候》，也是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幸福不二家》的插曲《最美的等候》啊。这部剧大家看过没有？讲的是四个没有交集的陌生人哈、啊，在各自颠沛流离的关头呢，互相帮衬哈、啊，一起经营料理店，然后假冒家人，在这样的关系当中也体验到了对家对于幸福的意义，诚心的来定义了哈。郭靖《最美的等候》。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金莎《我的超人》，同样是很甜蜜的歌曲哦。北京时间10:2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选择我就对了，就对了，就对了。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康玮柏 In the mix

而今年这部以当代方式排演的四幕经典喜剧又与大家见面，近三个小时的演出让观众大呼过瘾。3月23号到25号，法国马赛剧院将上演莫里埃晚年的巅峰之作《可笑的女学究》，精准描绘女性解放过程中产生的种种荒谬可笑的社会现象。而6月22号到24号，成立于1852年的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国家剧院将带来莎士比亚的经典之作《暴风雨》。俄罗斯联邦达达斯坦共和国喀山卡查洛夫俄罗斯模范大剧院将于6月29号到7月1号带来《黑桃皇后》，而波兰卡奇米日戴梅克罗兹新剧院的《福地》将于7月6号到8号上演。另外，本届邀请展演还首次推出邀请展特别单元——北京人艺演出中心原创剧目邀约展，用两部原创力作回馈广大观众。将于3月30号首演的《北京人》由赖声川执导，4月5号首演的悲喜剧《陌生人》由演员何冰导演，独特的叙事结构让作品颇具悬念。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The little things you do to me are taking me over. I wanna show you everything inside of me. Oh, like a nervous heart day, it's crazy beating. My feet are stuck here against the pavement. I wanna break free, I wanna make it closer to your eyes, get your attention before you pass me by. Back up, back up, take another chance. Don't you mess up, mess up. I don't wanna lose you. Wake up, wake up. This ain't just a thing that you give up, give up. Don't you say that I'd be better off, better off, sitting by myself and wondering if I'm better off. I don't believe that it could be. You're speaking your mind and saying the real thing. My feet have broke free and I'm leaving. I'm not gonna stand here feeling lonely, but I don't regret it and I don't think it was just a waste of time. Back up, back up, take another chance. Don't you mess up, mess up. I don't wanna lose you. Wake up, wake up. This ain't just a thing that you give up, give up. Don't you say that I'd be better off, better off, sitting by myself and wondering if I'm better off. Taking me over, I wanna show ya everything inside of me. Oh, like a nervous heart that is crazy beating. My feet are stuck here against the pavement. I wanna break free, I wanna make it closer to your eyes, get your attention before you pass me by. Don't just leave me hanging on. Back up, back up. Take another chance. Don't you mess up, mess up. I don't wanna lose you. Wake up, wake up. This ain't just a thing that you give up, give up. Don't you say that I'd be better off, better off. Sitting by myself in a wandering direction. Better off, better off. Now you, boy. Don't just leave me hanging on. Don't just leave me hanging on. All these things you do to me. Driving you crazy, crazy. Yeah, yeah. Driving you crazy. Don't just leave me. That's Kobe 的这首 The Little Things。这个因为 MySpace 神话而迅速崛起的歌手，他的声音呢被 Billboard 还有 AMG 等专业网站形容为是像拂过麦田的微风，像夏日里的一杯清饮，像是春天的一朵小花。哇、哦，总之感觉就是好，就是妙，就是很清新。好了，这样的声音当然是来自汽车音乐会了，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刷新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看看谁还在这里守候。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听到许巍的歌就想去远方，去不了又闹心，那就安安静静听汽车音乐会好了，在音乐当中可以神游哈。还有张智友来听汽车音乐会了，是完整收听的吗？还有在完整收听的，欢迎你们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赶快来刷一下存在，那我严重的表扬你们一下。哎，对，不能说严重表扬，要特别的表扬，这个用词要严谨，怎么能不严谨呢？好了，还有就是 Lucha Blue 是吗？金良哈，你有没有二维码直接发给我扫一下，因为一个字一个字敲真的是很耽误时间。好啦，还有朋友想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抓紧时间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接下来我们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 Sammy 郑秀文，值得。这首歌曲对于他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算是成名曲吧，也是奠定了他在乐坛的地位的一首作品，值得。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